什么不还？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？ 老歌带我们重回旧日美好时光，希望把所有美好的祝福都融汇到歌声当中。今天节目的最后再为您送上一首《欢乐年年》，我是于云，再次祝您春节快乐。 你听锣鼓响一遍，声声送旧年， 你看大众多欢畅，个个乐年， 欢呼声凌霄殿， 齐声恭祝你有个欢乐年， 歌歌舞舞共欢庆， 杯杯邀声共欢宴， 年年欢乐欢乐年年。祝一句恭喜发大财， 我要为你恭祝一句事业永向前， 花开千万朵，生意长兴旺， 财运亨通，福星照，处处揾大钱， 声声要聚共欢庆， 要声共欢宴， 年年欢乐欢乐年年。恭祝身体健康，喜见南山秀，百世共欢庆， 千载百世共欢宴， 年年欢乐欢乐年年， 年年欢乐欢乐年年。 系，恭喜恭喜恭喜晒你！ 系啊 ，Alex， 恭喜恭喜你啊！几时派利是俾我啊？ 七爆节曲，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，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飞过，